喜爱的，这次进京全带过来，一条进献给老佛爷，这一条进献给您总管大人。李鸿章说完，双手抱着把狗递给了李莲英，李莲英也双手接过来抱在怀里，一边轻轻地抚摸着狗，一边说， 多谢中堂大人，如果献给老佛爷的话，老佛爷一定会喜欢得不得了。 哈巴狗在李莲英的怀里任由他抚摸，一动也不动，只是两眼死死盯着李鸿章。 总管大人，老佛爷归正之时来了一个训政，你认为这形势将向何处发展啊？ 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后，反倒是老佛爷取得了暂时的胜利。这种形势啊，估计在近几年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。不过几年以后，这斗争也许会更复杂，更厉害。 那么您认为最后谁将取胜？ 照目前的形势看，估计最后的胜利将是老佛爷。不过 这还需要中堂大人的大力支持。 李莲英拉拢李鸿章，李鸿章早就看出来了，慈禧太后在以后的斗争中少不了地方上这个最有力的支持者， 到那时微臣一定会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，不过还需总管大人在老佛爷面前为微臣美言几句。 这是相互利用，李莲英想利用李鸿章来巩固慈禧太后的权力，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力。李鸿章也需要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面前为自己进言，不至于失宠于慈禧太后。 中堂大人尽管放心好了，只要有我在老佛爷身边，您尽管瞧好吧， 老佛爷啊，绝对亏待不了你。 好，那我就多谢总管大人，如果总管大人没有别的事的话，那微臣就告辞了。 哎，说哪里话呀，既然来了就一定要吃过饭再走，这是规矩。自从你刚一来到啊，我就吩咐家人准备饭去了。 这真是狗眼看人，有高有低。曹瑞年来的时候，他连说吃饭也不说，他也不说那是规矩。正说着，家人过来报告说饭已经准备好，请老爷和中堂大人过去。 李莲英不容李鸿章多说，拉起李鸿章就走，边走还边说， 中堂大人，你看这饭都已经备好了，你怎么还能走啊？ 那微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李鸿章本也不想走，说走那只是客套话，于是呢就顺势跟着李莲英去了。那饭菜可真是丰盛啊，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样样俱全。 李莲英又把一瓶珍藏多年的上等好酒拿出来给李鸿章喝， 李鸿章也不推辞，直呼大喝起来，末了又上了一大碗燕窝汤。 李莲英亲手抱着一大块燕窝放到李鸿章的碗里，说道， 老佛爷赏的，尝尝吧。 好吃，好吃啊。 李鸿章夹了一小块放在嘴里嚼了嚼，连声的称赞，一直吃到酒足饭饱，很晚了这才散席。 李鸿章看看时间不早了，便起身告辞， 微臣有机会一定再来拜访总管大人，天色不早，微臣今天 就暂且告辞。 李莲英刚一转身，只见那条哈巴狗又噌的一下从李莲英的怀里挣脱出来，麻利地跳到李鸿章的肩膀上。李莲英因为喜爱这条狗，一直就抱在怀里，连吃饭也没有放下。原来这条狗一直盯着李莲英，现在见他要走，便从李莲英的怀里挣脱出来。李鸿章把他抱下来，又重新交给李莲英说， 这个家伙还蛮有人情味啊。 李莲英接过狗，若有所思地对李鸿章说， 中堂大人，莲英认为进献老佛爷的那条狗由我来进献更好，我可以借机在老佛爷面前为中堂大人媚言几句。 好，只要总管大人认为可以的事，微臣自然遵从，我马上派人给你送来。 哈哈，那就多谢中堂大人了。 慈禧太后训政，皇帝亲政，这倒为慈禧太后节省下不少接见陈宫的时间。这天，慈禧太后正在宫中和宫女儿们闲聊，忽然从外面蹦过来一只西洋哈巴狗，把慈禧太后吓了一跳。 这是谁干的好事啊？ 慈禧太后怒气冲冲地问道。再仔细看这条小狗，长长的毛，又大又圆的眼睛，腿短短的，走起路来一双大大的耳朵忽闪忽闪的，还真挺可爱。慈禧太后心中非常的欢喜，便换了副笑脸。 这是谁的小狗啊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，那么可爱又那么机灵。 宫女们都说不知道，从来没见过。 过来，哎，过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 那小狗就好像懂人性似的，顺从地来到慈禧太后身边，让她抱着抚摸她的长毛。 哎呦，这么可爱的小狗，难道竟没有主人吗？ 这时候李莲英从外面进来了，见了慈禧便磕头说， 奴才给老佛爷请罪。哎，你这是为何呀？奴才怀疑这条狗是不是把您给吓着了。啊，刚一进来的时候啊，是吓了我一跳。怎么，这条狗是你的？好可爱哟。 慈禧太后又再一次抚摸着这个小狗。 这也不是奴才的，这是老佛爷您的。哦，我的？这是谁给送的呀？是李中堂。 李鸿章？他怎么不来见我呀？ 回老佛爷，李中堂是昨天刚到的，他还没敢来见老佛爷，先托奴才把这条狗送给您。这是李中堂出使法国时专门从法国给老佛爷带回来的，刚才我抱着想给老佛爷送来，可是一不小心让他挣跑了，一直向这跑来，奴才在后面都追不上，没想到这条狗，哎，好像跟老佛爷您有些缘分似的，一见面就跟老佛爷这么亲热。 这几句话说的慈禧太后非常的中听，只见她高兴地说， 哎呦，我也奇怪呀，他一点也不怕我，好像啊竟是专门为我驯养似的。这是老佛爷您鸿福所致，波及万物生灵啊。 嗯，我知道你又在讨好人说话了。 慈禧太后嘴里是这样说的，心里呢却觉得特别高兴。李莲英啊故意委屈地说， 老佛爷， 那他为啥不对别的宫女儿那么亲热呢？ 这说的也对。你说李鸿章还没敢见我，他怎么那么怕我呀？ 老佛爷身为万圣之尊，哪个不敬仰，哪个不怕呀？ 你呀，就让他明天来见我吧。 是。不过， 慈禧太后知道李莲英肯定有事情想和他单独说说，于是便对宫女们挥了挥手：你们都下去吧。宫女们悄悄地退下去了。小李子，有什么你就说。 老佛爷打算这次怎么对待李中堂啊？ 怎样对待？还像以前那样呗。 老佛爷认为那样合适吗？ 怎么不合适啊？你说说看。 现在形势是皇帝亲政，老佛爷训政，权力掌握在老佛爷手里，而一旦皇帝大婚后，老佛爷就要完全归政，现在正是用得着李中堂这样的人呐。 小李子，你说的有道理，用着一定得用着。 是啊，老佛爷，当然得用着。老佛爷您想想，李中堂现在是海军大臣，掌管着海军，又是淮军将领，可是地方上最有实力的人物，说不定以后发生什么事，只要李中堂站出来一说话，地方上哪一个不听李中堂的？ 你的意思是说，要对李鸿章大力抚慰，是不是啊？ 这是老佛爷您自己的事情，您就看着办，奴才的意见只是个参考。 慈禧太后只是点了点头，没有回答。她眼睛望着窗外，好像意识到以后的斗争形势还会更复杂，更险峻，更是你死我活。第二天，由李莲英传旨，慈禧太后要召见李鸿章。李鸿章从前在慈禧太后召见以后，还没有感到过害怕，可谁知啊，现在这官儿做得越来越大，胆子却越来越小了。李鸿章在见慈禧太后前，总是感到战战兢兢，总是不停地拿袖子擦了擦额头上冒出的冷汗。李莲英见李鸿章吓得直打哆嗦，安慰他说： 中堂大人，老佛爷不会对你怎样，不要害怕。 我虽然不会害怕，好像今天这天气特别凉爽，感到有些凉意。 李莲英感到非常好笑，心想都吓成这个样子了，还硬冲愣头青，说不害怕，那你头上的汗也是因为冷才冒出来的吗？不过李莲英并没有去揭他的短处，觉得像李鸿章这样的大人物揭出来也是挺不好意思的。李鸿章慢慢地走进养心殿，抬头看见坐在案后的慈禧太后，赶快跪下磕头请安： 臣李鸿章叩见皇太后。 李鸿章，你进京那么多天了，为什么不来见我呀？ 李鸿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赶快又磕了一个头，诚惶诚恐地说： 臣是前天刚到的，还没来得及拜见皇太后。 哈哈，没什么大事，你坐吧。 谢皇太后。 李鸿章慢慢爬起来，坐在椅子边上。 李鸿章啊，你送我的那条狗挺可爱的，这显得呀和我特别亲近，又懂人性。 这是皇太后的福气，那条狗是臣去法国时专门从法国给老佛爷带过来的。 难为你那么为我费心，那是臣应该做的。 哦对了，海军办得如何呀？上次醇亲王和李大总管去检阅过海军，都盛赞海军办得不错。李鸿章借别人之口表达出了自己要说的话。不过鱼雷艇和军舰还是显得不足，要办得特别如意的话还需要不少的银款。 那淮军呢？ 淮军也不错，每天都进行操练，装备比以前有了改进。 海军呢？那是国家的海军，军队也都是国家的军队，要好好的办理，多为国家做贡献。不但要防着外部敌人，也要防着内部敌人。 慈禧太后这番话是极其有深意的，一方面用海军和军队是国家的来警告李鸿章以后不得妄自尊大、拥兵自重，造成对朝廷不利的局面；另一方面示意让他好好办理，便是对李鸿章的拉拢，既是海军和军队是我让你办理的，以后有什么事你当然得为我效劳。他说的内部敌人显然指的是有可能和他争夺权力的光绪皇帝，这既是要李鸿章表态以后一旦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流血冲突，你李鸿章到底是站在哪一方呢？李鸿章听了这句话吓得赶紧从椅子上跳下来，跪在慈禧太后面前磕了一个头， 谢老佛爷的恩典。 李鸿章诚惶诚恐地向慈禧太后表明态度， 皇太后的话臣一定牢记在心，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臣李鸿章都要誓死效力皇太后。 慈禧太后看了李鸿章的一番表现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 你记住我的话就好，以后有什么事就多往我这里走走。 臣记住了。 好了，没什么事你就先走吧，回去以后啊好好休息一下，以后要多注意些自己的身体。 慈禧太后一句话说的李鸿章的心里热乎乎的，一激动眼泪就好像快要流出来的样子，他赶快把头偏向一边，拿袖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。 臣也祝老佛爷万寿无疆。 好了好了，你下去吧，我也该休息了。 是。 李鸿章又磕了一个头，慢慢退下去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Bye.

成为黑色的流星。可微笑让我相信，无论开始或结局，谁会为此不高兴。美妙的声音伴随着薄荷的气息，我知道你也开始相信，陌生的感觉消失在白色沙滩，海洋的心我将它给你，多情一世不捉微风种下的心情。 北京时间